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身边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记忆的唱片。 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刘慧。来自台湾的民歌《蜗牛与黄鹂鸟》充满了乐趣，这首简单的童谣是不是让我们想起了小的时候呢？想起童年，很多朋友嘴角会不自觉的上翘，多么美好和值得回味的时光啊。当童年渐渐淡去，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你，会不会怀念起童年的无忧无虑？就让我们从这首童年开始，寻找内心深处的童心家园吧。 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鸟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，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。 童年的歌总是令人难忘，让我们当起双桨更令几代人难以忘怀。